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12集，玉器行。王守业和裴琴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后，有了感情，王守业就娶了裴琴。裴琴从来不说自己以前的经历，也不说为什么会沦落街头这么惨，王守业也没问。当时啊，不少人劝王守业，这女人虽然好看，但是来历不明，别是什么风尘女子，就这么说在身边，也许会有麻烦。但是王守业没听，他觉得自己无才无势，一把年纪，也没什么可贪图的。况且这年头，谁没一点不好说的往事呢？反正他看着裴琴挺好的。两人成亲之后，这几年过得一直很好，夫妻恩爱。裴琴十分的贤惠，性格也很温柔。之前对他颇有微词的王守业的那些朋友也都对他赞许有加，可谁知道裴琴突然就被人杀了。王守业刚才在外边做买卖，听到后院一个丫鬟惨叫一声，跑回来一看，当时就昏过去了，这是刚刚才醒过来。展昭和白玉堂看着王守业泣不成声的样子，知道他俩夫妻是真的感情很好，也有些同情这头发灰白已经痛失两位爱人的中年男子。不过同情归同情，案子还得查。 请问尊夫人得罪过什么人吗？你能想到有什么人要害他吗？ 我不知道，我媳妇儿平时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基本没见过什么生人，我实在是想不到有谁要害他。 他与你相遇之前流落街头，会不会是在躲避什么仇敌？他有提起过吗？ 哎，我也看得出他曾经似乎经历过不少，但是他从未提起过，我也不想问，谁会想到竟然是杀生之祸。 你认识谢一婷吗？ 王守业愣了愣，微微皱眉。 谢义画馆的掌柜的。 有门儿？看样子是认识的。 哦，有过几面之缘，他到我铺子买过几块玉石取可图章，还让我朋友帮他订过一些玉器，帮忙估个价什么的。 是什么玉器啊？ 啊，都是玉佛。他有个朋友似乎专收玉佛，有几样真的是好东西，都是前朝宫廷用的，我估摸着他那个朋友应该非富即贵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谢一婷帮人销赃，找个懂行的人估一下价倒是也合理。 孙夫人也见过谢一婷吗？ 当然没见过，谢一婷跟我都算不上是朋友，而且我夫人也避免跟我认识的人碰面。 王掌柜的，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夫人刻意避免见人，像是在躲什么人？ 王守业没说话，微微地皱着眉头，良久他叹了口气，点点头。 啊，他的确总是小心翼翼的，像是有什么非常害怕的人和事，偶尔也会半夜惊醒。问他怎么了，他也不肯说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裴琴的尸体，对方能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人离去，表示功夫不低，如果跟王守业有关系的话，这掌柜的必定也跑不掉，可单单杀了裴琴却不伤其他人，表示跟裴琴的过去有关系。不过这会儿可难查了，裴琴都死了，王守业一问三不知，线索又断了。最后公孙令人将尸体抬去开封府，然后跑过来问王守业。 尊夫人脖子上插着的那个。 哎，简直是莫名其妙，人都死了，为何还要这样羞辱他？ 你知道其中的含义吗？ 不知道。 展昭和白玉堂看公孙， 公孙一摊手，那意思跟谢依婷的尸体上插纸花一样，意义不明。公孙跟着展昭和白玉堂一起离开了玉器行，就问两人， 小四子呢？ 留在太学里头了， 该吃中午饭了，我去接他。 展昭和白玉堂想了想，就也跟着去了太学。三人刚到太学门口，就闻到一股焦糊味，黑啸叫了两声，望着上方。三人抬头一看，太学里边浓烟滚滚，展昭一惊，公孙蹦了起来， 怎么又着火了？ 白玉堂摇头，远处蒋毅带着黄成军就杀到了，边跑还边喊， 我说太学这你妈怎么回事啊？ 公孙有些担心，怎么着火了却一个人都没跑出来。众人跑进太学一看，却是愣了，太学这会儿的确烧火呢，不过显然不是失火，而是有人在烧东西。就见空院子的正当中摆了好几个一模一样的书架，就林夫子书房里的那种，上边也摆满了没用的书本卷宗，摆放的跟林夫子那个书架被烧之前的情况一样。 嗯，很聪明的做法。 公孙凑过去，将兴致勃勃看人放火的小四子抱起来，这时候就听到包岩喊了一嗓子， 时间到。 随着包岩话音一落，白玉堂一拂袖，按照之前他灭火的方法将火都熄灭了。在一旁准备灭火的歌清搔了搔头，果然还是白玉堂的内力强。于是众人开始将烧剩下的书架跟林夫子书房里的那个书架做比较。 嗯，这个法子虽然不能确保推断出哪一本书丢了，但是起码能够推断出是从哪一层开始着火的。 确实，当时情况紧急，对方放火烧书一定会确保丢书的那一层彻底销毁，其他几层则是作为掩护。无论怎样，第一个点着的一定是被偷走书的那一层。 这个书架上的都是学生的名录，五年一层，一年大概两卷，放正中间，两边是学生的试卷之类的。 等众人比对了一番之后，最终找到了其中一个烧毁情况基本与书房里那个一模一样的书架， 是第四层。 这里是20年前的学生名录，具体应该是20年前到25年前的样子。 火油应该是泼在左边一点的，里面那个书架左边的损毁程度比右边那个要严重一些。如果事出突然，应该也不会想到要反过来误导别人这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接近20年到23年这段时间的名录丢了其中一本，或者几本，或者全部。 众人都点头，觉得推断合理，于是一起转脸去看林夫子，想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想法。可是这会儿林夫子正坐在那棵银杏树下拿着杯子发呆呢。众人瞧着老头的模样有些好奇，几个小孩在这里放火他竟然没跳脚，这是怎么了？展昭四外看了看，然后看向小四子， 小霍叔呢？ 火回咖啡府去了。我刚才红姨一来叫他回去吃药了。 吃药啊？他最近似乎是有点咳嗽。 病书生究竟是什么病啊？看起来相当严重的样子，不如让我给他看看。 这个我也不清楚了，他本来就有一点先天不足，好像后来因为练功夫就越来越糟糕了。不过我听我外公说过，魔宫四大神医，也就是你那四位师父，给他体内中了仙，来保命的。他虽然病弱呢，但是死不了的。而且啊，红姨有很细心在照顾他。 爹爹，什么是中仙？ 中仙是最古老的医术之一，相当于保命的神术。这种术已经失传了，要我来应该也做不到，除非我那四位师父联手，而且需要的珍贵药材也不是普通郎中能弄到手的。 那外公也是这么说的。 父子。 包岩跑过去戳了戳还发呆的林夫子，林夫子回过神，突然闻到一股焦糊味，立马蹦了起来。 哎呀，着火了，这又是哪儿着火了？ 众人哭笑不得，庞玉抱着胳膊在一旁摇头。 哎呦，难怪刚才问他能不能点火，他都没吭声，感情压根就没听到。 林夫子好容易清醒过来，凑过来看了看众人的试验成果，摸着胡须点头。 嗯，好法子，谁想出来的？ 是林霄。 嗯，这一排的确是20年前到25年间的名录宗卷。 还有吗？ 龙图阁里都有存货的，龙图阁要是找不到，皇宫里也有的。 哦，原来还有那么多存档啊。 那个是当然的。 于是众人决定去龙图阁找卷宗，顺便翻阅一下当年金家老宅的案卷。展昭又问了凌霄夫子关于玉器行的事情，林夫子是完全不认识王守业，更别说他家的媳妇儿了，就是听着死法瘆得慌。 这年头怎么这么多可怕的人命案啊，什么人做这种事？ 展昭觉得查了大半天依然毫无线索，得想想别的法子。众人正想别过林夫子去龙图阁，就见门外一个负责守卫的士兵跑了进来。 啊，林夫子，有人求见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